当安宗再次睁开眼睛，他依然在老房子里，不过是躺在床上的，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掉了。环顾四周，刺眼的日光从窗户打进来，这里是他们最初住的那个房间。安宗慢慢撑起自己的身体，顿时头痛欲裂，他低声骂了一句。白毅坐在椅子上看着他，因为背光，安宗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。他试探地喊了一声，白毅终于缓缓朝他这里走来。安宗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，但是最后只挤出一句， 你没事了？ 我一直都很安全。 白毅看着他淡淡地说，果然还是那样的欠揍。安宗捂着脑袋问， 你怎么逃出来的？他们怎么样了？ 一言难尽，不过大家都很安全。 安宗怔了一下，想到那堆脂肪便着急地问， 那两个怪物你看到了没有？ 我下到通道的时候，只有你一个人趴在那里。 他的眼神有些闪躲，安宗不知道他最后看到了什么，但是他有意要隐瞒什么。安宗看着白毅， 难道说最后给他们跑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 白毅走到安宗面前，他的眼神看他不像过去那样。 局已经被推动了，我还是晚了一步，接下去的事情连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 什么局啊？你不会说什么阴谋论吧？大哥，你别说这些了，快告诉我，那两个人，哎，不对，那两个怪物到底怎么了？跑了？ 其实安宗并不是不知道，他所谓的局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四谷之局，但是他现在首先要知道那两个怪物的去向。白毅捂着自己的眼睛叹了一口气， 唉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没有找到人，我到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而已。那个时候因为要查的关系，我知道事情不对，然后出去找那个老太婆，正好看到她抱着朱颜，于是也跟了上去，但是没想到居然还是被发现了，头又被你锤了一下，白天才想到办法逃出来。总之我知道的可能还没有你了解的多，我好不容易带着朱颜跑出来，碰到六子他们才知道你这个傻子居然还在这宅子里，只有回头再找你。 安宗不信任地看着他，这种说辞隐瞒了太多东西，白毅的说谎技术怎么退步了？安宗也不去思考什么，此时他脑子里乱得要命，他蜷缩着身体把头埋在手臂中。其实前面的事情他只断断续续记得一些，很多细节都已经忘记了。他这个时候突然想到自己念起来的那句话，便不自觉地念出来， 死亡者之泪，生轮回之苦。 白毅听到这句话马上抓起他的手腕说， 你说什么？ 安宗看着他，估计白毅没有想到他也知道此事。白毅不厚道是他不够意思，但安宗还是把能够说出来的东西都告诉了白毅，包括那些诡异的咒语。白毅放下他的手臂，默默念道， 老执念之怨，求不得，妄念之罪。 安宗抬头看着他，白毅也看着他，他们就这样看了半天，最后白毅说了一句， 局已经避免不了，接下去只有看天意了。 安宗张着嘴巴啊了半天，白毅皱着眉头，干脆坐在他旁边，抬头看着天花板。 至少我会陪你走下去，这点你不用担心。 安宗知道，有些事情真的要发生了，但是他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考虑了半天，想要再说些什么，也觉得实在无话可说，便沉默地点了点头。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 说。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反抗？ 安宗也看着天花板说， 不知道，可能是我被吓傻了吧。 白毅摸了摸他的头发， 啊，这我相信，这种习惯以后可以保持下去吧。 安宗转过头看了他半天，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 顿时脸红成烧猪一样，抽着嘴角。 啊，你想也不要想啊。 白毅也盯着他半天，最后忍不住爆出了笑声，最后干脆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也出来了。他拍着安宗的后背， 或许你这样才是我能放心的样子。走吧，去看看月灵他们，你现在可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啊。 随后又恢复了凝重的表情。 至于那个局，就看我们的命到底有多好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所谓人生皆苦，起念即苦，思动亦苦，寻乐之后就会为了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，于是生而为人，降世于婆娑红尘。世间无常，转瞬即逝，半点不由人所能控制，故世上存有八苦：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。这是佛教与道教共通的一个理念，只要是人都会经过这些苦难。我奶奶曾经告诉过我，人是被束缚着的，没有人可以摆脱命运，因为从出生那天起，唯一注定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放得下是死，放不下也是死。 安宗终于回到住处，甩下行李后什么都不想做，整个人趴在床上犹如一滩烂泥。原来这样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己床上是如此幸福安宁。他闭着眼睛想要感受这片刻的宁静，但因为所谓的局已经开启，让他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未知的不安中。即使躺在床上，也仿佛感到自己仍在无限下坠一般。但是事情并没有朝着他猜测的方向发展，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好几天。白毅安顿了白月灵和那帮学生，他们两个便又过回了正常的生活，谁都没有再提起那个所谓的局，一切都又好像回到了他们去陵园之初。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，安宗的安心完全建立在白毅的正常上。对于之前发生的事，白毅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他也不必那么耿耿于怀，否则那样过日子太累了。白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那次会对他做出那样的事，只不过安宗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，他有时会不自觉地去在意白毅的一些小细节，这让他自己都会觉得很好笑。自己又不是个女的，这样矫情的心态实在太可笑了。不过白毅不说破，安宗也不会主动去问，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感情再怎么都不会像那些小孩子一样的懵懂。况且他们都是同性，从这一点上实打实地说，安宗还真是十分介怀。许多事情不说破，是给大家都留有后路，而且他也觉得现在的相处方式最适合他们。兄弟这个词变得微妙了。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，安宗身边连半点异样之事都没有发生，这让他不禁怀疑白毅所说的局是不是真的存在。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，恐惧灾难的到来，但是如果灾难没有如期而至，又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。今天是安宗休假的日子，白毅依然要上课。安宗一个人蹲在宿舍里开着电脑，一阵菜刀乱砍后，那个淫荡的大 boss 终于被他们25个猛男给推倒了。其实最近总觉得身体有些虚弱，和过去年少轻狂的革命本钱没得比，玩了几个小时的游戏竟然有些吃不消了。他点上一支烟，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其实他是抽烟的，但是没什么烟瘾，过去大学的时候宿舍里哥们一起聊天时才会来上一支，而平时则只有在特别累的情况下才会抽上一支解解泛涌而上的困乏。但是进了宿舍之后，发现白毅几乎是不抽烟的， 于是连着他也想不起来要抽，都快要戒掉了。可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居然又想起了烟。